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d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中国短跑运动员实在是太给力了，前几天谢震亚呢打破了男子100米的全国纪录，最近啊苏炳添又传捷报，以9秒91追平了亚洲纪录。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中国短跑运动员苏炳添在马德里举行的2018年国际铁联世界挑战赛中跑出了9秒91的成绩，比博尔特保持的100米世界纪录呢又接近了 0.08 秒，并追平了亚洲纪录，非常的了不起哈。首先我们看一下中国短跑运动员 Chinese 后面短跑这个词，我们在很早一期呢讲过苏炳添短跑运动员他的英文叫的 Sprinter S-P-R-I-N-T-E-R Sprinter 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短跑运动员 Sprinter Chinese Sprinter 苏炳添 has moved 0.08 second closer to the man 100 meter world record， 他的这个成绩呢比博尔特创造的这个世界纪录呢又接近了 0.08 秒。那么看看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是谁啊， A world record held by， 我们用一个词叫 Bolt B-O-L-T 哈，我们说博尔特哈，同时啊他又打平了或追平了亚洲纪录。那么这里面追平用一个词叫 level L-E-V-E-L， level 这个词作为名词呢表示一个阶段哈，一个水平，但这里面作为动词表示追平了那么一个什么成绩， level the Asian record of 9.91 seconds， 亚洲纪录呢是9秒91， 2018 IAAF World Challenge Meeting in Madrid。 那么这个比赛的地点呢在马德里，所以说非常的了不起。这位28岁的运动员在风速 0.2 米的状态下呢获得了冠军，这也超出了谢震业三天前在法国蒙特勒伊创下的全国纪录，又缩短了 0.06 秒。看看这段的英文翻译， The 28-year-old won the title with a tailwind of 0.meters second。 哎，这里面有一个术语啊叫做 tailwind， tail 我们知道呢是尾巴的意思，尾巴的风，它这个风速呢是 0.2 米，这是一个正常的风速，同时呢如果成绩打破记录的话呢那么相关的机构需要认可的。 So refreshing China's national record set by 谢震亚，同时啊又刷新了中国的一个全国的短跑的全国纪录，叫 refresh。我们知道这个 fresh 表示新鲜，前面加一个 re 呢 refreshing 表示呢又一次刷新了全国纪录，几天前由谢震亚呢创造出来的at the meeting the Montreal 3 days ago by 600th of second， 又比他呢又超出了 0.06 秒。那么苏炳添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原来呢是 9.99 秒，那么他在2015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的尤金站和世界锦标赛两次呢都跑出了9秒99的这个好成绩。那么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10秒内跑完100米的一个亚洲运动员那么对于亚洲运动来讲，能够在百米的比赛当中突破十秒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Su's previous personal best， 一个人最好的成绩叫 personal best， 这里面这个 best 可以作为名词来理解，前面加一个 previous P-R-E-V-I-O-U-S 表示之前的以前的成绩是 9.99 seconds which he clocked twice at 2015 IAAF Diamond League Eugene Meeting and World Championship in the same year. 啊，那么说呢，他两次跑出了这个成绩。英文呢翻译叫 clock twice。这个词啊，大家如果没有学会的话呢，觉得很怪异。这个 clock 翻译成中文啊是钟表的意思，而这里面呢这个 clock 作为运动员来讲呢，它表示说他在某一个时间内完成比赛的这么一个成绩哈，这个 clock， 哎，所以接下来这是体育的一个专用的术语，后面这个 twice 两次哈，取得9秒99的这个成绩啊，一个呢在这个尤金比赛，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田联的一个尤金站呢，对于苏炳添来讲是非常幸运的一个场地哈，每次呢参加比赛他都能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还有一次呢在世界锦标赛上也同样跑出了9秒99的好的成绩。 As the first Asian born athlete to run under 10 seconds， 同样啊他也是10秒内跑完100米的亚洲运动员。注意一下，有一个叫 Asian born athlete， 他是一个在亚洲出生，同时他的基因呢是亚洲人哈。同样在2015年北京世锦赛上呢，他还带领了中国男队呢获得了男子4x100米接力的亚军。 So also led China to second place， 第二名冠军的 first place， 第二名的 second place。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gold medal 啊，金牌银牌呢 silver medal 哈，铜牌呢是 bronze medal， 所以说第三名呢的 third place of men's 100 relay 接力赛哈，这个 relay 这个词 relay at 2015 Beijing World Championship 啊，在北京世锦赛上呢获得了4x100米的这个亚军。那么说在苏炳添取得该成绩之前啊，中国武汉举行的2015年亚洲锦标赛上呢，卡塔尔的哈一位选手叫 Femin 也创造了9秒91的亚洲纪录。但是呢他属于规划型的选手，因为他呢出生在呢非洲，后来呢加入到了卡塔尔的国籍，成为了卡塔尔的运动员。 Prior to Su's achievement in Spanish capital Qatar's Femin born in Nigeria 哈，他生于呢尼日利亚， set the Asian record of 9.91 seconds at the 2015 Asian Championship in Wuhan, China， 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set the Asian record， 他的成绩呢是9秒91啊。但是呢这位选手呢他是一个规划型的一个选手哈，他的原来出生呢是非洲的尼日利亚。好，那么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呢尤金比赛当中，苏炳添跑出了9秒90的成绩，大家认为呢有可能是新的亚洲纪录。但是呢由于当时的风速呢达到了每秒2.4米，没有获得世界田联的承认。 Su dashed to 9.90 seconds， 哎，这里面 dash啊，表示飞奔啊，非常快的跑，用这个 dash D-A-S-H 在形容一个运动员在跑的动作的时候呢，除了用那个 run 还可以用这个 dash D-A-S-H 表示非常快的跑 to 9.90 seconds a possible new Asian record， 很有可能是一个新的亚洲纪录哈，大家都期盼的哈，他能够突破当时呢卡塔尔 Femi 创造的9秒91的这个亚洲纪录。但是呢But that failed to be certified， 后面用一个 failed 的失败啊，被确认啊，这是英文的直译了，转译一下呢就没有获得世界田联的承认或认可啊。 certify C-E-R-T-I-F-Y certify 这个词表示确认能够认可啊。 failed to be certified by IAAF due to a tailwind of 2.4 meter second， 哎，又提到了这个风速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是什么 tail 哈，尾巴的风啊 tailwind 哈 tailwind。 我们知道呢在2009年世界锦标赛上呢，博尔特哈创造了9秒58的世界纪录哈，这个成绩非常的惊人哈，9秒58 The 100 meter world record of 9.58 second was set by Bolt at the 2009 World Championship 啊，他的成绩是非常的快的哈。苏炳添虽然说面对的这个博尔特哈创立的这个世界纪录呢，他觉得呢自己很有信心能够呢一步一步的能够缩短哈和博尔特的 距离哈，所以他不停的在努力。同时啊，在2018年苏炳添保持着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从今年的3月哈，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室内田径锦标赛上呢，苏炳添以6秒42的个人成绩获得60米的银牌，成为第一个在比赛中获得奖牌的中国男子运动员。苏 continue his hot momentum into the year of 2018、哎、这句话非常的好哈，形容一个运动员他进入到2018年的时候呢，带着那种火热的一个状态进入到了2018年，所以用这个词 continue his hot momentum 热的一个状态哈，这个词 momentum 哈，同学们不要和 moment 弄混了， momentum 表示说一个人的动力，一个人的状态哈，特别有活力， momentum 这词啊可以指人哈，一个状态哈，就活力无限，那么也可以指啊经济哈，充满了活力哈，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哈，也用这个词呢 momentum 来形容这个经济呢充满了活力。而这里面继续了他的hot momentum into the year 2018 after claiming the silver medal. Claim, C-L-A-I-M 这个词表示呢声称啊，表示一个人有权利拿到一个东西 claim。 而这里面运动员 claim a silver medal， 那么他获得了一个银牌，刚才我们讲到了银牌是 silver， 银的一个奖章啊。金牌呢我们讲的是 goldmedal， 那么铜牌呢叫 bronze medal， B-R-O-N-Z bronze medal， 铜牌。 At the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 in Birmingham early in March， 在伯明翰三月份取得了国际室内田径锦标赛。我们说这个田径比赛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室外的，但是呢有一些呢叫室内比赛叫 indoor， 但是呢它的这个场地啊肯定不如室外那么大，所以呢它的一些比赛的一些规则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比如说像室外呢基本上都是100米的短跑，但是呢在室内呢一般都是60米个人的短跑，所以呢苏炳添取得了6秒42这么一个很好的成绩，在60米当中6秒42就 6.42 seconds，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他的同样达到了一个 personal best。 同时啊 and becoming the first male Chinese， 同时成为了中国男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获得这个奖牌的一名选手啊， first male Chinese to win a global medal 一个全球的奖牌in an individual event， 在个人的比赛获得了奖牌，叫 individual event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I-N-D-I-V-I-D-U-A-L individual。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Chinese sprinter 苏炳添 has moved 0.08 seconds closer to the men's 100 meter world record held by Bolt after he leveled the Asian record of 9.91 seconds at 2018 IAAF World Challenge meeting in Madrid. The 28-year-old won the title with a tailwind of 0.2 meter second, also refreshing China's national record set by Xie Zhenya at the meeting of D Montreal 3 days ago by 0.06 of seconds.Su's previous personal best was 9.99 seconds, which he clocked twice at 2015 IAAF Diamond League UG meeting and World Championship in the same year as the first Asian-born athlete to run under 10 seconds. Su also led China to second place of men 100-meter relay at the 2015 Beijing World Championship.Prior to Su's achievement in Spanish capital, Quadras Femin, born in Nigeria, set Asian record of 9.91 seconds at the 2015 Asian Championship in Wuhan, China. Su dashed to 9.90 seconds, a possible new Asian record, at this year's Diamond League UG meeting, but that failed to be certified by IAAF due to tailwinds of 2.4 meter seconds.The 100-meter world record of 9.58 seconds was set by Bolt at the 2009 World Championship. Su continued his hot momentum into the year of 2018 after claiming the silver medal at the World Indoor Championship in Birmingham early in March with a personal best of 6.42 seconds and becoming the first male Chinese to win a global medal in an individual event.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由徐达章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My name is 徐达章， I'm 13 years old. Youth, 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 it is a state of mindIt is not a matter of rosy cheeks, red lips, and supple knees. It is a matter of the will, the quality of the imagination, the vigor of the emotions. It is the freshness of the deep springs of life. Youth means the temperamental predominance of courage over timidity, of the appetite of adventure over the love of ease. This often exists in a man of 60 more than a boy of 20.Nobody grows old merely by a number of years. We grow old by deserting of our ideals. Years may wrinkle the skin, but to give up enthusiasm wrinkles the soul. Worry, fear, self-distrust bows the heart and turns the spirit back to dust. Whether 60 or 16, there is in every human being's heart the lure of wonders.The unfailing appetite of what's next and the joy of the game of living. In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there is a wireless station. So long as it receives messages of beauty, hope, courage and power from a man and from the infinite. So long as you are young. When your aerials are down and your spirit is covered with snows of cynicism and the ice of pessimism,Then you've grown old, even at 20. But as long as your aerials are up to catch waves of optimism, there is a hope you may die young at 80.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狗姑娘的故事第三个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Doggerella.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Doggerella。那读到这个单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 Cinderella? Cinderella 就是灰姑娘的意思。那今天呢 Doggerella 这个故事就是改编自于灰姑娘 Cinderella 这个故事的，所以我们姑且把 Doggerella 叫做狗姑娘好了。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oggerella. 那今天呢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啊，就是 Doggerella狗姑娘了。 Okay, now here we go. She ran to the pond and jumped in the water. She paddled to the golden bowl and scooped it up. 她马上跑向了池塘，然后一跃跳进了水中。她划着双手双脚来到了这根金骨头的旁边，把它给捞了出来。 Here, dog, laughed Princess Bee. Doggerella wagged her whole body.And dropped the bone. 那这个时候小公主啊哈哈大笑着说，快到这儿来，快到这儿来小狗狗。Doggerella 晃动着自己的全身把水甩干净，并且啊把那根金骨头就放在了小公主的面前。 Good girl, said Princess Bee. Doggerella wiggled with joy. 那这个时候小公主开心地说，真棒，你可真是一个很乖很乖的小姑娘。 Doggerella 太高兴了，她晃动着自己的尾巴，嗯，真开心。Princess Bee threw the bone again. Doggerella brought it back. Then she chased her tail. 然后呢，小公主又把这根骨头扔了出去，可是 Dogrella 呢，又把它捡了回来，并且啊，她还不停地在追着自己的尾巴玩，好玩极了。She gave Princess Bee her paw to shake. 然后呢，她伸出了自己的爪子，和小公主握了握手。紧接着呢， Princess Bee picked up the sparkly collar in the grass. Whose was it? 那紧接着呀，小公主就在草地上捡起了那个闪闪发光的项圈，她就想啊，这是谁的呢？ Dogrella's mean stepdog sisters dashed from the palace. 就在这个时候， Dogrella 她那些非常令人讨厌的后母带来的姐妹们一起冲出了宫殿。They knocked into Princess Bee. 她们一直在跑，使劲地撞在了公主的身上。They barked and jumped. 她们又叫又跳，真讨厌。Princess Bee tried the collar on the first stepdog sister. It was too tight. 那小公主呢，把项圈套在了第一只狗姐姐的脖子上。哦，这太紧了。She tried it on the second stepdog sister. It was too big. 她紧接着又把项圈套在了第二只狗姐姐的脖子上。哦，这又太大了。She tried it on Dogrella.It fit just right. 紧接着他把这根项圈套在了 Dogrella 的脖子上。哦，完全正好，就是他的。Princess Bee gave Dogrella a hug. Dogrella licked her cheek. 那小公主给了 Dogrella 一个拥抱，而 Dogrella 舔了舔她的面颊。他们可真开心，可是你却看后母还有姐妹们都非常非常的生气。In the palace, Princess Bee told everyone the good news. 回到了宫殿里，那小公主赶紧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Dogrella would get the golden bone. She would be the royal pet. 你们知道吗？现在呀， Dogrella 能得到这根金骨头，她就是我们的皇家宠物了。The other dogs stomped their paws. They growled and howled. They nipped.And yipped. 那其他的小狗狗们呢，使劲跺着自己的爪子，他们在咆哮着，嘶吼着，他们在窃窃私语，议论着。The ball is over, said Princess Bee. But none of the dogs would leave. 现在小公主宣布这场舞会已经结束了，可是没有小狗狗愿意离开。What will we do? Asked Princess Bee. Suddenly, the fairy dog mother came to help. She waved her wand. 那这个时候，小公主问道，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们都不走。突然之间呢，神仙教母出现了，她来帮忙了。她挥舞着自己的魔法棒。 A carriage filled with cats appeared. Dogs chased cats out of the palace and into the woods. 一辆啊装载着很多猫咪的马车出现了，小狗们冲出了宫殿去追逐猫咪了，他们一直都跑进了森林里了。 That's much better, said Princess Bee. Now we can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together. 小公主说，哈，现在好了，我们可以永远的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 Woof, said Dogrella. 那 Dogrella 说到了Woof, woof, 我很开心，我也愿意这样。OK,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好了，那书后还有一道思考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Dogrella wants a loving home. Princess Bee wants a loyal pet. Who can bring these two together? 好了，那Dogrella 想要一个温暖的家，而小公主 B 呢，她想要一个忠实的宠物，谁可以把他们两个人带到一起呢？好了，现在请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再来读一遍这个故事吧，非常非常有趣，对吗？那别忘了，在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找出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做 Cinderella 灰姑娘的故事，大家可以一起看看电影，看看电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OK, thank you for listening.